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好了，北京时间的18: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各位好，我是于浩。 您好，我是李玲。今天是2021年8月29号，星期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首先将会关注未全程接种疫苗者原则上不得参加服贸会现场活动。 网友建议禁止收集中小学家长职务信息，北京市教委回复说正研究取消。 告别双站换乘，北京地铁1号线、8通线今天开始贯通运营。 多家快递公司宣布9月开始涨价。 内地生赴香港求学升温，电商物流成新晋热门专业。 媒体报道，喀布尔机场爆炸的部分遇难者是被国外军队开枪射杀致死。 浏览新闻之前，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黄树燕。黄工您好。 你好，主持人。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怎么样呢？ 今天夜间前半夜呢，还是维持分散性阵雨这个态势，城区呢也会有零星的雨点掉落，到21点前后吧，这个降雨呢就会全部结束。后半夜呢，逐渐转为多云减晴的天气，夜间最低气温呢20度，可见夜间呢主要是前半夜吧，就是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天气啊，对交通出行啊、户外活动有不利的影响。那么明天呢，大部分时间还是以晴为主。午后到傍晚呢，山区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目前来看呢，北部山区降雨会比较明显一些。预报的最高气温呢是29度，中午前后啊，这个气温呢还比较高，会有明显的闷热感。这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下一周的天气趋势如何呢？ 那么下周二到周日的天气趋势呢，从目前最新的资料来看呢，下周二到周四啊，多是晴天或晴间多云天气。山区呢有时候啊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发生。周五到周日呢阴天为主，会有明显的降雨天气。那么这几天最高气温呢预报为28度到31度，最低气温呢预报为18度到21度。所以说啊，这个周二下周二到周日这个天气主要是雷阵雨和阵雨啊，对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有这个不利的影响。由于这个天气呢还有不确定性，建议咱们听众朋友啊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主持人， 好，谢谢黄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好的，再见。 好，再提醒一下各位，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见阴，山区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山区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是80到100，2级为良。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服贸会。记者从2021年服贸会高峰论坛筹备进展情况媒体通气会上了解到，服贸会将举办5场高峰论坛、193场论坛会议和推介洽谈活动、8场周边。 据了解，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等将举办5场高峰论坛，聚焦前沿趋势。论坛分别围绕数域商机、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开放合作、数字新生态、振兴世界旅游等开展交流研讨，对全球服务贸易战略性结构性问题进入深入研讨。 值得注意的是呢，在本次高峰论坛中将会有多项权威报告指数发布，这有利于引领行业发展，成为这次高峰论坛备受关注的焦点。其中，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常务副秘书长李宝春介绍说，在2021香山旅游峰会暨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高峰论坛上，将发布《世界旅游城市未来发展议程2021至2030》《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2020》，这对指导世界旅游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开幕在即，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媒体通气会上，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刘晓峰介绍说，为做好服贸会疫情防控和医疗保障工作，服贸会执委会疫情防控和医疗保障组建立动态风险评估机制，组织专家持续开展疫情风险评估，研究制定疫情风险防控工作方案，细化完善各项防疫措施。 疫苗接种方面，按照无禁忌症者应接尽接的原则，所有人员都应该全程接种疫苗，未全程接种者原则上不得参加现场活动。 流行病学史筛查和健康监测方面，做好参展参会人员的流行病学史筛查和健康监测。鉴于德尔塔变异株已经成为目前疫情流行的最主要毒株，将流行病学史筛查时间由会前14天延长到会前21天，未排除感染风险者不得参会。 核酸检测方面呢，参加重要活动的所有人员需提供会前24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参会。全程参加9月3号到7号服贸会的工作人员需要提供会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参会。9月5号加做一次核酸检测。所有境外嘉宾和工作人员需提供进京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参会。 人员管理方面，要求所有人员参展参会期间全程佩戴口罩，做好会展活动期间的人流管控，实行分时段预约，分层分类参观。在利用人脸识别、轨迹追踪等技防手段的基础上，在展馆内安排专人引导疏散人流，降低人员聚集的风险。 服贸会举办期间，9月2号到7号，国家会议中心首钢园区周边道路将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预计展会举行以及前期的布展期间，会中北路、湖景东路等可能出现短时车行缓慢的情况。首钢园区周边北新安路、石景山路、金安路、古城大街等容易出现车流集中的情况。 另外，下周中开学，交管部门预计进入九月工作日早高峰，从7:30提前到6:45，持续时间也要比八月延长一个小时左右。 对，马上开学了，所以呢，有澎湃新闻就注意到啊，今年8月17号呢，有网友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上反映称，在学生入学时，很多学校都要求填写学生父母、祖父母、工作单位和职务等信息，这个信息并不作为学生入学必要条件，也不影响学校的正常教学，这个信息可能会造成教师在教学工作当中的不公平现象，希望能够禁止北京市中小学、幼儿园收集这类的信息，只登记父母基本信息就行了。 这位网友希望在做好双减工作的前提下促进教育公平。对此，北京市12345局近日回复称，关于该网友反映的问题，北京市教委回复，经核实，非常感谢他的建议。一是市教委正在研究取消父母职务信息的收集，二是该信息只用于学籍管理，严格保密，不对普通教师公布。 交通出行方面，古城站与环球度假区站一线直达，无需在四惠站、四惠东站换乘，全程85分钟。今天首班车开始，北京地铁一号线、八通线正式是合二为一，正式开启跨线贯通运营模式。我们来听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燕婷的报道。 自8月29日起，一号线与八通线贯穿，也由四惠、四惠东站取消换乘，改为中间站。 早上8点多，一号线、八通线自西向东行驶的一趟列车即将进入四惠东站，车厢内响起了提示广播。当得知一号线、八通线实现了贯通运营，车厢里不少正准备换乘的乘客都兴奋不已。 方便多了，网上坐一号线你要倒，赶早晚高峰的话都上不去车，最少能就约20分钟左右吧。 它不像其他地方可能换乘会有电梯啊，上下的比较方便一点。它上下的都是楼梯嘛，肯定方便，少换了一条线。 北京地铁四惠站区站区长任林丽提示乘客， 一八贯通以后，四惠东站仅用了八通线原来的上下行站台，四惠站现在用的是原来的一号线站台。今天的客流呢很平稳，跟正常的咱们双休日的客流是差不多的。但是今天第一天呢，好多乘客还不知道一八贯通这个事儿，还有一部分乘客呢不知道选择哪个站台。为此呢，我们今天早晨又临时加装了一次标志，联系了咱们的文明导员，今天也是特意为这个事儿在做引导工作。 一号线、八通线贯通运营后，将同步调整首末班车时间，其中八通线末班车发车时间将延后约半小时。北京地铁工程建设管理公司徐田坤说， 乘客可以从副中心到市中心一站到达，大概是85分钟全程。我们可以实现灵活的行车组织方式，大小交流套网贯通之后，大概还是 按两分间隔跑。所以现在我们对八通线各变电站进行升级灯容，逐步实现全线跑车后最小间隔达到1分45秒。一号线八通线车可以实现共享，在整个维修维护车辆利用上效率更高了。 贯通后的一号线八通线将采取工作日早晚高峰期间实施大小交路套跑的运行方式。大交路为列车在两个终点站之间运行，小交路为列车在线路某一区段内运行。其中早高峰小交路为果园站到公主坟站，晚高峰小交路为古城站到果园站。 再来关注冬奥场馆周边整治停车乱停放，共享单车20分钟归位。冬奥场馆周边如遇共享单车淤积，3分钟内反馈，10分钟内运维到达现场，20分钟之内淤积处理完毕。近日，北京冬奥会城市运行和环境建设管理指挥部办公室在海淀区冬奥场馆周边开展“冬奥有我，半亮京城”城市环境志愿服务活动，约90名志愿者走上街头，帮助乱停乱放的共享单车归队摆放整齐，同时倡导市民规范停车行车，做文明骑行的宣传者、监督者。 五棵松体育中心场馆群处在西长安街延长线与四环的交汇处，以五棵松桥为中心，方圆0.5公里范围内有地铁站出口7个、公交站台10多个、公交线路20多条线。特别是上下班的高峰时段，非机动车强占机动车道，不遵守交通规则，乱停乱放等现象较为突出。志愿者们沿着五棵松地铁站到万寿路地铁站和集美家居西门至西翠路交叉路口2条路线摆放共享单车，引导规范停车。 万寿路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万寿路街道发动属地志愿者力量，建立起了共享单车巡视制度，挑选专人帮助发现场馆周边重点点位共享单车淤积情况进行报告，并与共享单车企业运维人员建立联动机制，确保报告3分钟之内有反馈，10分钟之内运维团队到达现场，20分钟之内处理完毕。 北京冬奥会城市运行和环境建设管理指挥部办公室宣传动员部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今后将在涉奥重点区域开展文明停车、城市清洁日、垃圾分类、环境监督等志愿服务活动，维护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 秋天到来，门头沟区进入旅游旺季，进山摩托车增多。昨天针对摩托车违法改装、涉牌涉证等违法行为，门头沟交通支队运用无人机巡航等方式进行打击整治。截止到昨天上午11点半，共查处摩托车违法行为64起。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楠的报道。 上午9点25分，在门头沟区石丹路和109国道交叉口南向北方向，一辆金利牌照的蓝色摩托车被交警拦停。经检查，这辆摩托车的排气筒被非法改装。摩托车车主王女士说：“ 不是我自己改的，买的就这样，空车看车时候就这样。” 随后，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57条，民警给王女士出具了证据保全决定书，暂扣了违法车辆，并责令其恢复原状。北京市交管局门头沟交通支队秦峪口中队中队长杜志刚说：“ 因为他改变了车辆的排气，不符合车辆的安全标准，扰民、噪音大，让他限期恢复出厂设置以后，再对他车辆进行罚款。” 门头沟山区面积大，弯多弯急，门头沟交通支队利用无人机进行现场取证，扩大了对路段的监控范围。11点20分，在石丹路南向北方向，无人机拍下了4辆摩托车从前车右侧超车的违法行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等的相关规定，随后交警在1公里外的卡口对摩托车司机进行了罚款200元、记3分的处罚。市交管局门头沟交通支队双语中队中队长赵然表示：“ 行人和非机动车都是在道路靠右侧走，右侧超车容易跟行人或者非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而且有时候在视线受到影响情况下，对交通安全有极大的影响。无人机能及便利对车辆交通违法行为证据加以固定，我们对这些车辆能及时进行处罚。” 针对摩托车违法改装、闯灯超速等违法行为，上午9点到11点半，门头沟交通支队共检查摩托车427辆，查处摩托车违法行为64起。市交管局门头沟交通支队综合中队中队长申义然介绍：“ 今天我们门头沟在丹里路口、陈家庄大桥、秦峪口检查站，还有军装路口4个点位呢，设置了检查和卡控的点位。同时，在这些点位上啊，我们也进行了交通安全的教育。今天呢，总共查处改装的违法行为呢21起，其他的摩托车违法行为43起，扣留非法改装的摩托车10辆。” 近日，家住昌平区龙锦苑东一区的多位居民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北京轨道交通13号线扩能提升工程要在小区北侧一路之隔的地块上建设停车场。居民认为，由于停车场距小区太近，将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影响，坚决反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姚百言的报道。 这些

本周五，这座因本轮疫情停滞许久的旅游城市张家界终于开门迎客。当前主要景区已经重启，并在重启初期实施门票半价的优惠。 如果不是因为疫情的话呢，正常情况下这个地方一天有至少20000人会到这里来，而现在就只有我们这一个团队在这里啊。 重启首日，导游刘洋接待了一个规模并不大的旅行团。 旅游行业呢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行业，所以当有这种疫情发生的时候呢，它的这种影响非常巨大。可以说目前为止我们张家界的这些导游群体呢都处于一个暂时失业状态吧。 张家界此次疫情中曾发生因导游感染而造成的疫情传播，由于特殊的工作性质，他们需要频繁接触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此次疫情让当地意识到加强对旅游从业者的管理十分必要，今后对其开展每周定期核酸检测成为了张家界新增的防疫手段。在景区开业初期，当地还是以落实常规防疫手段为主。由于目前游客不多，且首批开放的景点多为室外景点，此类措施尚能严格执行，但因出现疫情而备受关注的魅力湘西剧场等室内演出场所，未来的开放方案仍在研判。 室内演出场所因为人群高度聚集，加之可能通风不良，仍然是我们新冠疫情防控的重点。 一直以来，白天逛景点，晚上看表演，已经成为不少到访张家界游客的游览模式。在这样的模式下，当地的旅游收入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游客的数量多与少，一旦因防疫压缩游客规模，就会给市场带来冲击。 密闭场所对于新冠肺炎来说确实防控起来难度非常大，我们旅游这个行业占到我们整个武陵源 GDP 的 57.1%， 应该说是超过一半以上了。第二个，我们全区有1.6万人从事我们这个景区里面的各个行业的一些工作，所以疫情一来，所有的景区全部关门，对我们整个景区的冲击是非常大的。 再来关注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组今天披露，上海推动中医药纳入四早，也就是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新冠肺炎防控体系，应对德尔塔毒株推广制定了上海市新冠肺炎中医药预防方案。同时明晰普通人员、重点人群、体弱人群和儿童人群的防治策略，以此提升综合防御效果。 上海市中医药防控新型肺炎专家组成员之一、曙光医院呼吸科主任张伟教授告诉记者，上海在救治新冠患者过程当中，中医药实现了轻症全覆盖、重症一人一方案，华人中医药全覆盖，外籍中医药治疗超30%。 据介绍，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劳逸有度、情志畅达四点是居家防护方案的要点。张伟表示，由上海中医药学会、国家中医疫病防治基地曙光医院制定发布的《中医药预防外感疫病、呼吸道传染病指南》，将依托上海区域中医一联体布局建设，深入社区，形成覆盖全市的中医药防治网格体系。 目前呢，上海通过科技攻关，初步验证上海中医方案的疗效特点，并形成3条海派中医特色救治经验，优化创新12条中医法则治法。主要呢，经验5条列入国家中医方案。据悉，在前期当中，中医药救治经验总结基础之上，上海中医呢还加快了临床机制研究和中药新药开发研究，进一步讲清楚、说明白中医药在防治当中的作用和机理，贡献更多中医力量。 而疫苗接种方面，截至到8月28号，北京市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3897.88万剂次，其中12到17岁人群累计接种98.15万剂次，全市18岁及以上常住人口全程接种率95.41%。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多家快递公司宣布9月份要开始涨价了。每日奔忙在街头巷尾的快递小哥，有望呢迎来每月数百元的涨薪。中通、圆通、申通、百世快递等等这些快递公司宣布，从9月1号开始，末端派送费每票将会上调1毛钱，用以补贴快递员的收入。 申通快递说，这一举措是为响应中央七部委制定的关于做好快递员群体合法权益保障的工作意见，进一步落实国家邮政局关于做好快递员权益保障工作的具体部署，切实提升快递员合法权益。 记者采访了武汉江夏的一家圆通快递网点，负责人魏师傅粗略计算说，一个快递员一天差不多可以派送200件到300件，每一票增加0.1元，那么一天呢就会增加20-30元，一位快递员一个月的收入可能增加大概500块钱上下。 那么派费的上调能够直接进入快递员手中吗？申通快递表示，严令网点必须严格贯彻落实政策，不打折扣的汇利到快递员。此外呢，中通方面也规定，上涨的派费将直接派发到快递员的掌中通 APP， 全国所有中通网点现有支付业务员的派费标准不得下降。 近一两年，各大品牌的末端派费呢都有所下调。北京市一位从业多年的快递员表示说，目前呢自己拿到的末端派费已经从此前的每票1.8元下降到1.4元左右。在快递价格战比较激烈的3-4月份，末端派费下降的情况更为频繁，几乎是一个月降2毛。 为了平衡派费下降和快递员受益的问题，一些地区呢开始整合不同品牌的网点，实行共配模式，也就是同一批快递员承担多家快递企业的配送服务。随之，一个快递员每天负责的派件数量增加了不少，配送效率得到提高，冲抵了一部分派费下降的损失，但是负责的区域也减少了，对快递员的整体收益并没有太大的注意。 天气方面，我们来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网站的消息，29号到31号，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陕西中南部、黄淮江汉西北部、华北南部以及西藏东南部等地有较强降雨，上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中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再来关注教育方面，双减政策出台以来，多地学科类培训大量取消，而体育培训则爆棚，一些热门项目更是一位难求。 八月底，深圳体育中心游泳跳水管理孩子们正在进行各类的培训。据介绍呢，这个游泳管理目前有1800名学员，大部分都是在校的中小学生。 记者了解到，游泳培训是目前深圳中小学生体育培训最热的项目之一。因场馆场地数量有限，一些游泳培训班只在名额有空余的情况下，新的学员才能够报上名。记者了解到，此前深圳教育部门已经出台政策，从2021年开始，深圳中考的体育成绩提高到50分，这已经给体育培训行业带来非常多的生源，加上双减政策落地，无疑将给体育培训带来成倍的市场需求。 再来看一看，内地生赴香港求学升温，电商物流等成为新晋热门专业。根据相关留学咨询机构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1到7月，内地学生赴香港留学的咨询量大幅提升，同比增长126%。而受内地行业发展影响，电商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电子电气工程专业等成为了近年的新晋热门专业。 专业留学咨询机构近日发布2021中国香港求学录取报告，报告相关数据显示，疫情因素导致国内赴海外的留学生回流，香港 TOP3 名校，也就是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硕士录取的内地学生中近30%来自于海外院校本科。 医疗健康方面，7月中旬，我国第五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重选结果正式公布，61种药品采购成功，平均降价56%，其中涉及到了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的用药，好药不贵，让很多的病友宽心舒心。 不过呢，不少人也发现，以前我们头疼脑热去药店买一点常用药，比方说甘草片、罗红霉素等等，这些药现在越来越难买了。我们来听一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的报道。 北京的龚先生按照长辈的嘱咐到药店买一种老品牌的药，在家门口的几家药店都没有找到这个当年畅销的药品。 老爷子交代我买三黄片，还特意讲是5毛钱一包的，我跑了3家药店买不到，只有这种是6块钱一包的。 为何口碑好性价比高的药药店里却找不到？一位药店的店员这样解释。 好多老人家一来就说要买普罗敏，这个抗过敏的药呢，效果确实是蛮好，而且便宜，但是有副作用，就是吃了以后啊，可能有头晕、嗜睡，然后还会有一些腹泻的症状。我们现在基本上不卖这个药了。 而另一家药房的张店长表示，有一些老药被市场淘汰了。 你想普罗敏是第一代抗组胺药物，但是人吃了之后呢，往往瞌睡比较严重，所以被后续二代、第三代的洛雷塔定、蒙鲁斯特所取代。再比如那个对乙酰氨基酚，就是咱俗称的普罗西痛，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退烧药，但是药效比较单一， 至于像甘草片这样的现在不好买，是主要因为是它含有了阿片，所以那个被纳入了处方药，这样的药品呢还有很多。 在药店里买不到便宜药，只是因为这些药品可能有副作用吗？一位厂商的销售人员表示，药的成本一直在涨，价格却很难涨，厂商如果以曾经的价格卖就会赔钱，如果药厂涨价市场又很难接受， 按原来的价格卖肯定是亏的，但是你涨价吧老百姓不会肯，都是老配方老牌子，凭什么涨？就没办法，厂家就限量生产，或者重新弄个包装，换一种名字重新上市。 该如何解决低价药收益低、厂家没有生产积极性的问题？在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宋日林看来，一方面要加大政策力度，另一方面也要做好替代品的宣传工作。 进入短缺药目录之后，那么国家呢是有政策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政策呢不足以让市场或者说企业做出增加量产的反应，我们还需要更大的力度，通过价格来调整所有市场的参与者，来为老百姓呢提供这些药物。从那个健康教育的角度，我们要给老百姓提出替代的方案，你不能说我没有药了，这个病人没有治了，这是不对的。那意思让我们新的替代药物要有宣讲，那么作为药店也应当予以通报。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洞察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日，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陈旭大使致函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进一步重申中方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的一贯立场。那么，信函包含哪些具体内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刘乐专访了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发言人刘玉印参赞，来听一听。 8月24号，陈大使致函谭德赛总干事，重申了中国在病毒溯源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强调呢溯源是重要复杂的科学问题，必须通过强化合作在全球稳步推进。中国率先与世卫组织开展溯源合作，双方呢于今年3月发布了联合研究报告，得出了权威和科学的结论，其中呢就包括实验室泄露极不可能。中方呢已经2次邀请世卫组织专家访问了武汉病毒研究所，并且呢与相关的工作人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各方和世卫组织都应当尊重和维护联合研究报告的结论，下阶段的溯源不应当再对武汉研究所开展任何形式的调查。陈大使在函中还指出啊，美国德特里克堡存在诸多与新冠病毒关联的疑点，北卡罗来纳大学巴里克博士和他的团队长期系统性从事冠状病毒的相关研究，如果世卫组织秘书处认为实验室泄露的假设仍然开放的话，那就呢应当本着公开透明的原则对德堡基地北卡大学开展调查。我们希望世卫组织秘书处继续秉持科学客观的精神。随同这封函呢还附有关于德堡的疑点，关于北卡大学巴里克团队开展冠状病毒研究情况的2份材料，以及超过2500万中国网民联署的要求调查德堡基地的公开信。国际社会啊，对美国在生物领域开展的不透明、不安全、不合理的活动的关切呢，是早已有之的。中方提供这2份材料的所有信息都是来自公开渠道，这个主要内容呢包括啊，德堡基地美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长期从事冠状病毒研究改造，这个机构啊曾发生多起生物安全事故，特别是2019年7月，美国疾控中心下令关闭它的实验室，并公布了一系列的违规事项，包括呢系统性的违反生物安全程序等。就在它的实验室被关停后，德堡基地附近啊爆发了大规模的呼吸道疾病，其中呢很多症状与新冠肺炎相似，而真实的病因啊，具体病例起因呢都没有公布。 嗯， 2020年3月，民众在这个白宫请愿网站发起请愿，要求呢美国政府公开德堡基地的信息，特别是上述关停事件 是否与新冠病毒有关，但是呢，美国政府啊没有做出任何回应，该网站呢也已经被整体下线。对于这些问题啊，美方从未向国际社会和美国民众啊做出过交代。北卡大学巴里克团队是全球功能获得性研究的权威，早就具备极其成熟的这冠状病毒合成和改造能力。只要调查巴里克团队及其实验室，就完全可以澄清啊对冠状病毒的研究有没有会不会产生新冠病毒。 嗯， 这些信息意味着美国是世界上生物军事化活动最多的国家，是全球功能获得性研究最大的资助方和实施方。美国作为全球疫情啊最严重、向外扩散病毒最多的国家，其疫情发生的这时间线不断提前，德堡和北卡生物实验室同新冠病毒的联系啊也是疑点重重。如果美国顽固坚持实验室泄露论，就应该首先邀请世卫组织去德堡、去北卡的实验室。 近日，美国华盛顿大学建立的新冠疫情模型显示，预计从现在到12月1号，美国将出现近10万例新增死亡病例，总死亡人数将接近73万。 美国健康专家表示，美国人可以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减少死亡人数。参与预测工作的华盛顿大学健康剂量科学教授阿里·穆克达德认为，只要戴上口罩就能拯救5万人的生命。德克萨斯大学新冠建模联盟主任劳伦·安塞尔·麦耶斯表示，可以通过改变行为影响疫情传播，如戴口罩、限制社交聚会、生病时居家和接种疫苗等。 美国的第四波新冠疫情于今年夏天来袭，高传染性的德尔塔变异毒株导致新增病例数、住院人数、死亡人数飙升，平均每天死亡人数超过1100人。有关美国疫情的最新情况，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美国新冠疫情的形势仍然严峻，特别是在今年的暑期，美国多地迎来夏季旅游高峰，南部多个州疫苗接种率却一直不到一半，使得包括密西西比、阿拉巴马、佐治亚、佛罗里达等州的单日新增确诊病例一再突破纪录，疫情恶化程度达到今年1月份以来的最严重水平。本周内，美国因感染新冠病毒而住院的人数再次超过10万，这也是1月份以来的第一次，跟一个月前相比增加了 147%。本周内，我探访了疫情较为严重的佐治亚州，通过实地采访拍摄，有几方面的因素导致美国多个州的疫情防控陷入困局。以佐治亚州为例，州政府与地方政府的防疫立场分歧严重，像州长坎普要求私营企业可以不遵守地方政府的防疫规定，包括可以不实施强制的口罩令，这也是整体佐治亚州的形势。佐治亚州一直都没有采取强制的口罩令，而州长的行政令受到州内主要的城市像亚特兰大、萨瓦纳等市的市长强烈的反对和批评。另一方面，佐治亚州所有医院的重症监护床位的使用率都已经接近了饱和，医务人员短缺现象也很严重。根据亚特兰大期刊报的报道，佐治亚州是全美按照人口比例计算拥有护士人数最低的州之一。目前在新冠疫情持续恶化的情况之下，全州仍然有11000个护士岗位空缺。为了应对持续恶化的疫情，州长坎普宣布本周内向20家医院派遣了105名国民警卫队成员来协助急救医务人员来应对疫情，但是每家医院平均只能有4到5名国民警卫队成员，这样的投入显然是杯水车薪。还有一方面，尽管医学专家其实一直在呼吁民众要尽早接种疫苗，但是多个州的疫苗接种率不足一半，也严重影响美国对于疫情的控制。很多美国人仍然对于疫苗持不信任的态度。那么我在亚特兰大市街头采访，随便问了几个路人，有一半以上的人都还没有接种新冠疫苗。很多人给出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不信任政府和专家的宣传，害怕接种疫苗会对身体有害。这种无知的理解程度在普通美国人群当中相当普遍。根据佐治亚州一家医疗机构的预计，到9月2号，佐治亚州将迎来全美单日新增确诊病率的最高纪录，单日新增将会超过2万例，检测确诊率将会达到每10万人177例确诊，确诊率全美最高。佐治亚州的情况也是美国多个州疫情持续恶化普遍现象的一个代表反应。目前德尔塔毒株的传染性更强，而美国各级人群对于疫情防控无法采取统一的防控措施，让疫情持续恶化的趋势短时间内都得不到缓解。 哎，我们再来关注。当地时间周五，美国农业部证实，在俄亥俄州验出全球首起鹿只感染新冠的病例。那目前呢，还不清楚感染的野生白尾鹿如何接触到病毒，暂时还没有有鹿只出现感染症状的报告。 美国农业部发言人在通过电子邮件发布的声明中表示，他们仍不清楚确诊的鹿只为什么会接触到病毒，但有可能是通过人类、环境和其他物种才被传染的。 此前，美国农业部曾通报过狗、猫、老虎、狮子、雪豹、水獭、大猩猩、水貂等动物感染新冠。不过，在全球范围内，大多数的案例都曾和感染民众密切接触过。 有关接种新冠疫苗后通报出现疑似副作用的案例，日本政府厚生劳动省昨天公布最新分析结果。截至8月8号，日本全境1002例接种疫苗后死亡的病例，没有被认为跟接种疫苗存在因果关系。 据报道，日本厚生劳动省表示，从疫苗种类来看的话，接种辉瑞和 BNT 疫苗每100万人中出现 19.6 例死亡病例，接种莫德纳的每100万中出现 1.2 例死亡病例。不过并没有任何一例死亡病例被认为跟接种疫苗存在着因果关系。 日本厚生劳动省表示，现阶段不认为有影响接种体制的重大忧虑，将持续为民众接种疫苗。 首批中国国药集团的新冠疫苗已经运抵新加坡，引进这些灭活疫苗的部分私人医疗企业已开放预约，民众最早可以在8月30号开始施打。 两家医疗企业明策集团和新加坡 IHH 医疗保健集团28号都发通告称，已经接获中国国药集团的新冠疫苗。这些医疗企业已经获新加坡卫生科学局批准，通过特别采用程序引进国药疫苗。新加坡目前可供接种的新冠疫苗达到四款，国药疫苗适用于18岁及以上民众，需注射两剂，间隔3到4周。 再来关注喀布尔的局势。美国总统拜登28号发表声明说，阿富汗局势仍极端危险，喀布尔机场受到的恐袭威胁仍然很高。美军方认为未来24到36小时很有可能发生袭击。拜登表示，他已经指示美军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优先考虑使用武力，确保阿富汗地面人员的安全。 阿富汗喀布尔机场26号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上百名阿富汗平民伤亡，美军人员13死18伤。华盛顿时间27号晚上，美军出动无人机空袭位于喀布尔以东南格哈尔省的一处地点。五角大楼28号向媒体确认，这次空袭清除了两名喀布尔机场恐袭事件的策划者，并致一名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成员受伤。 五角大楼28号还公布了在喀布尔机场恐袭中阵亡的13名美军人员名单，他们中最年长的31岁，有5人年仅20岁。 据美国军方28号统计，自8月14号以来，由美军主导的阿富汗撤离行动已经撤出约 11.7 万人，其中包括约5400名美国公民。 另外，根据报道，当地时间8月26号下午发生在阿富汗喀布尔国际机场的袭击事件当中，部分遇难者的死因并非自杀式袭击，而是在袭击发生后的混乱中被外国军队射杀。 有现场目击者向记者表示，爆炸发生后，由美国和土耳其等国的士兵向现场开火。另外一名遇难者的家属表示，他的亲人全身除了枪伤之外，并无其他受伤的痕迹。 截至发稿时，美军方面呢没有对此做出回应。有消息称，美军在袭击发生前超过12小时几乎确定机场外将发生袭击，但并没有采取相关的应对措施。爆炸事件发生之后，一名美军军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指责高层应对错误负责，但是随后遭到了解职。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西部26号爆发激烈枪战，塔利班随后逮捕6名伊斯兰国组织阿富汗分支呼罗珊省成员，其中包括2名马来西亚公民。马来西亚当局称，正在寻求外国安全机构的帮助以证实这一消息。 马来西亚警方高级官员28号表示，马来西亚正在寻求外国安全机构的帮助以证实媒体报道的2名马来西亚公民被捕的消息。 马来西亚警察总长萨尼表示，当局没有关于任何马来西亚人参与阿富汗激进组织的信息。他在一份声明中说，马来西亚警察已经请求国外的安全机构证实这些报道和指控，以及正在调查这是否涉及在海外的马来西亚伊斯兰国武装分子。 由伊拉克政府主办的巴格达合作与伙伴关系会议28号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举行，与会各方一致呼吁通过团结地区和国际力量努力实现中东地区稳定。 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说，中东地区正面临共同挑战，需要地区国家在合作和共同利益基础上应对这些挑战。 与会各方在地区和国际层面达成共识，呼吁加强政治、经济和安全伙伴关系，推动建设性对话，并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加深理解。 我们再来关注东京残奥会的情况。昨天，东京残奥会女子轮椅篮球比赛当中，中国队上演了大逆转，一分险胜卫冕冠军美国队，从而以4战4胜排名小组第一的成绩晋级八强。我们来听一听记者于博川的报道。 昨天东京残奥会的女子轮椅篮球赛场上演了一场大逆转，中国队面对卫冕冠军美国队，在上半场落后14分的情况下绝地反击，最终以42-41一分险胜对手，以4战全胜排名 B 组第一的成绩挺进八强。中国队教练组成员薛亮表示，球队半场以7-21落后的主要原因是进攻手感和体能状况不佳。 跟美国队这比赛呢，在开局阶段呢，我们手感没有打开，因为轮椅篮球对这个进攻上的手感这要求比较高。然后再就是体能恢复上，昨天的比赛打得很晚嘛，所以是这个赛制对我们不太有利，开局没打好。 的确，赛程安排对中国队很不友好。前一天战胜西班牙的比赛结束是当地时间晚上7点多，队员们途经38公里的车程回到奥运村已经是深夜。然而他们第二天早上5点就要起床，6点钟出发，因为迎战美国队的比赛上午9点就要打响。这也难怪上半场队员们的表现不在状态。不过半场休息时，教练组的一番话却让姑娘们放下了思想包袱。 最重要的变化就是解放思想。教练组也跟这个队员说，反正这场球就是这个情况了，你们就是当练习来做就行了，也不用有什么思想顾虑。然后大家伙放的还真是挺开的， 卸下了心理负担，找回了进攻手感。中国轮椅女篮凭借着林穗玲、戴佳梦、张雪梅等人的出色发挥实现了逆转，一分险胜强大的对手，最终以全胜战绩从小组当中出现。 然后最后呢，能逆转呢，也对于我们整个这个球队士气上，包括运动员自信心上，包括教练组的这个自信心上，都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队的对手将是英国队，只要再胜一场，中国队就能创造在残奥会历史上的最佳战绩。薛亮表示，中国队虽然在交战记录上处于下风，但会积极备战，全力争胜。 因为英国队其实也是一个世界强队，他在2018年世锦赛的时候，他是拿了这个第二名的成绩。从历史交往的这个战绩来讲呢，就是说我们从2014年开始，2014年世锦赛，2016年的那个里约残奥会，我们都输给英国了。所以说呢，鉴于这种情况呢，我们还是要认真准备这个对手，做好一个困难的准备吧，然后争取战胜他。 再来关注一起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案件。据报道，26号上午10点半左右，一名81岁的亚裔老人行走在美国纽约曼哈顿中城克莱辛顿大道420号附近时，遭到一名陌生男性游民的无端攻击。这名男子走进受害人后，挥拳袭击其头部左侧，并直接将受害人殴打在地。现场目击者表示，嫌犯在袭击时曾高喊：“我们要除掉所有忍者。” 案发之后，周边多位路人向受害老翁施以援手，询问其伤情并协助报警。警方随后迅速赶至现场，并将涉事嫌犯抓获。据了解，这名游民嫌犯为现年55岁的莫里森，他目前被控袭击和仇恨犯罪骚扰。 警方表示，受害人随后被送往纽约大学医疗中心进行救治，其遭受髋部骨折和头部淤伤。警方说，市警反仇恨犯罪工作组已经介入这一案件调查。 好，节目最后提醒各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渐晴，山区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山区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80到100，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好了，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李玲、于浩，责任编辑杨红，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界外14号。 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稍后会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咱们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